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四章，挪威脊背龙诺伯第三十四集。 在去上草药课的路上，罗恩一直在和赫敏争论，最后赫敏终于答应在上午课间休息时和他们俩一起跑到海格的小屋里去看看。下课了，城堡里刚刚传出铃声，他们三个就扔下小铲子，匆匆跑过场地，朝近邻的边缘奔去。海格迎接了他们，他满面红光，非常兴奋。 快要出来了。 他把他们让进小屋，那只蛋躺在桌上，上面已经有了一条深深的裂缝，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不停地动着，传出一种古怪的咔嗒咔嗒的声音。他们都把椅子挪得更靠近桌子，屏住呼吸，密切注视着。突然，随这阵刺耳的擦刮声，蛋裂开了。小火龙在桌上摇摇摆摆地扑腾着。它其实并不漂亮，哈利觉得它的样子就像一把皱巴巴的黑伞，多刺的翅膀与它瘦瘦的乌黑身体比起来显得特别大。它还有一个长长的大鼻子，鼻孔是宽宽的，脑袋上长着脚疙瘩，橘红色的眼睛向外凸起。他打了个喷嚏，鼻子里喷出几点火星。 哦，她很漂亮，是不是？ 海格喃喃地说。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小火龙的脑袋。小火龙一口咬住他的手指，露出尖尖的长牙。 天哪，你们看，他认识他的妈妈。 海格说。 海格， 赫敏说， 挪威脊背龙长得到底有多快？ 海格正要回答，突然脸色刷得变白了，他一跃而起，奔向窗口。 怎么回事？ 刚才有人透过窗帘缝偷看，是个男孩，正往学校里跑呢。 哈利一下子窜到门边，向外望去，即使隔这段距离，他也绝不会认错。马尔福看见了小火龙。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马尔福脸上隐藏的不怀好意的笑容使哈利、罗恩和赫敏非常不安。他们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待在海格昏暗的小屋里，对他摆事实讲道理。 你就让他走吧， 哈利劝道。 把他放掉。 我不能， 海格说。 他太小了，会死的。 他们打量着小火龙，短短一个星期，它的长度已经是原来的三倍。一团团的烟从他鼻孔里喷出来。海格把看守猎场的工作撇在了一边，因为小火龙弄得他手忙脚乱，地上扔满了空白兰地酒瓶和鸡毛。 我决定叫他诺伯。 海格用泪水模糊的眼睛看着小火龙说， 他现在真的认识我了，你们看着，诺伯，诺伯，妈妈在哪儿？ 他疯了， 罗恩在哈利耳边悄悄说。 海格， 哈利提高了嗓门， 再过两个星期，诺伯就会变得跟你的房子一样长，马尔福随时都可能去找邓布利多。 海格咬着嘴唇， 我知道不能永远养着他，可也不能就这样把他扔掉，不能啊。 哈利突然转向罗恩。 查理， 他说。 你也犯糊涂了， 罗恩说。 我是罗恩，记得吗？不，查理，你的哥哥查理，在罗马尼亚研究火龙的查理。我们不妨把诺伯送给他，查理可以照料他，然后把他放回野生环境里。 太棒了， 罗恩说。 怎么样，海格？ 最后，海格总算同意他们先派一只猫头鹰去问问查理。再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简直度日如年。星期三晚上，在别人都已上床睡觉之后，赫敏和哈利仍坐在公共休息室里。墙上的钟刚敲过十二点，肖像洞突然被打开了。罗恩脱下哈利的隐形衣，仿佛从天而降一般。他刚才到海格的小屋去帮他喂诺伯，诺伯现在开始吃板条箱边的死老鼠了。 它咬了我。 罗恩说，给他们看他的手，上面包着沾满血迹的手绢。 我一星期都没法拿笔了。告诉你们吧，火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动物。可是看海哥对待它的样子，你还以为那是一只毛茸茸的小兔子呢。它咬了我以后，海哥还怪我吓着它了。我走的时候还听见海哥在给他唱摇篮曲呢。 漆黑的窗户上传来一阵拍打声。 是海德威， 哈利说，赶紧过去把他放了进来。 他肯定带来了查理的回信。 三个人脑袋凑在一起看那张纸条。 亲爱的罗恩，你好吗？谢谢你给我写信，我很高兴收养那只挪威脊背龙，但是要把它弄到这儿来不太容易。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几个下周要来看我的朋友顺路把它带过来。麻烦就在于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他们非法携带一条火龙。你能否在星期六的午夜把脊背龙带到最高的塔楼上，他们可以在那里与你会面，趁着天黑把火龙带走。请尽快给我回音。爱你，查理。 三个人面面相觑。 我们有隐形衣呢， 哈利说， 应该不会太难。我认为隐形衣足够遮住我们两个人和诺伯。 罗恩和赫敏立刻就同意了，这说明上个星期的日子多么难熬。怎么都行，只要能摆脱诺伯还有马尔福。事情出了麻烦，第二天早晨，罗恩被咬的那只手肿成了原来的两倍。他不知道去找庞弗雷女士是不是妥当，他会不会看出来这是被火龙咬的。然而到了下午，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伤口变成了一种难看的绿颜色，看来诺伯的牙齿是有毒的。一天的课上完之后，哈利和赫敏飞快地赶到医院，发现罗恩躺在床上，情况非常糟糕。 不光是我的手， 他低声说， 虽然他疼得像要断了一样，更糟糕的是马尔福对庞弗雷女士说要向我借一本书，这样他就进来了，尽情地把我嘲笑了一通。他不停地威胁说他要告诉庞弗雷女士是什么东西咬了我。我对庞弗雷女士说是狗咬的，但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不应该在魁地奇比赛时跟马尔福打架，他现在是报复我呢。 哈利和赫敏竭力使罗恩平静下来。 到了星期六午夜就一切都结束了， 赫敏说，但这丝毫没有使罗恩得到安慰，恰恰相反，他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急出了一身冷汗。 星期六午夜， 他声音嘶哑地说， 哦，糟糕，好糟糕，我刚想起来，查理的信就夹在马尔福借走的那本书里，他一定知道我们要弄走诺伯了。 哈利和赫敏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庞弗雷女士走了进来，叫他们离开。她说罗恩需要睡觉了。 已经来不及改变计划了， 哈利对赫敏说， 我们没有时间再派一只猫头鹰去找查理，而且这大概也是我们摆脱诺伯的唯一机会，不得不冒一次险。我们有隐形衣呢，这是马尔福不知道的。 他们去通知海格时，发现大猎狗牙牙坐在门外，尾巴上缠着绷带。海格打开窗户跟他们说话。 我不能让你们进来， 他喘着气说， 诺伯现在很难对付，不过我都能应付。 他们把查理来信的事对他说了，他的眼里噙满泪水，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诺伯刚刚咬了他的腿。 没关系，他只咬了我的靴子，是在闹着玩呢。说到底，他还是个小毛娃呀。 小毛娃用尾巴梆梆地敲着墙，震得窗户咔咔直响。哈利和赫敏走回城堡，心里盼望着星期六早点到来。海格要跟诺伯告别了，哈利和赫敏如果不是忧心忡忡地想着即将采取的行动，一定会为海格感到难过的。那是一个漆黑的阴云密布的夜晚，他们来到海格的小屋时已经有点晚了，因为皮皮鬼在门厅里对着墙壁打网球，他们只好一直等到他离开。 海格已经把诺伯装进了一个大板条箱，准备就绪了。 给他准备了许多老鼠，还有一些白兰地酒，够他一路上吃喝的了。 海格用沉闷的声音说： 我还把他的玩具熊也放了进去，免得他觉得孤单。 板条箱里传出了撕扯的声音，哈利觉得玩具熊的脑袋似乎被扯掉了。 再见，诺伯。 海格抽抽搭搭地说： 妈妈不会忘记你的。 哈利和赫敏用隐形衣罩住板条箱，随即自己也钻到了袍子下面。怎么把板条箱搬到塔楼上去呢？他们心里没底。随着午夜一分一秒的临近，他们抬着诺伯走上门厅的大理石台阶，走过漆黑一片的走廊，上了一层楼又上一层楼。尽管哈利抄了近路，也一点不省劲儿。 快到了。 他们到了最高的塔楼下边一层的走廊里，哈利喘着气说。前面突然有了动静，吓得他们差点扔掉了手里的箱子。他们忘了自己已经隐形，赶紧退缩到阴影里。看着离他们十来不远的地方，两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在互相纠缠，一盏灯在闪亮。是麦格教授，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衣，戴着发网，揪着马尔福的耳朵。 关禁闭， 他喊道。 斯莱特林扣掉20分，半夜三更到处乱逛，你怎么敢？ 你没有明白，教授，哈利波特要来了，他带着一条火龙。 完全胡说八道，你怎么敢编出这样的谎话？走，我倒要看看斯内普教授怎么处置你，马尔福。 摆脱了马尔福之后，通向塔楼的那道很陡的旋转楼梯似乎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一段路程了。他们一直来到寒冷的夜空下才脱掉了隐形衣。多好啊，终于又能自如地呼吸了。赫敏还跳起了一种快步舞。 马尔福要被关禁闭了，我真想唱歌。 别唱。 哈利提醒他。他们一边等待，一边咯咯地嘲笑马尔福。诺伯在箱子里剧烈地动个不停。大约十分钟后，四把扫帚突然从黑暗中降落了。查理的朋友都是性情快活的人，他们给哈利和赫敏看了他们拴好的几道绳索，这样就能把诺伯悬挂在他们中间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把诺伯安全地系在绳索上，然后哈利和赫敏跟他们握了握手，又对他们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终于，诺伯走了，走了，不见了。哈利和赫敏悄悄走下旋转楼梯，总算摆脱了诺伯这个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心情和手一样轻快。火龙走了，马尔福将被关禁闭，还有什么能破坏他们的这份喜悦呢？答案就在楼梯下面等着呢。他们一跨进走廊，费尔奇的脸就突然从黑暗里显现出来。费尔奇低声说： 我们有麻烦了。 他们把隐形衣忘在塔楼顶上了。